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长崔泰福同志为团长的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19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在伊朗举行的第6次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国际会议。